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有位好姑娘，人们都呼叫她的绽放，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。她那粉红的笑脸像红太阳，他那楚楚动人的眼睛，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。我愿抛弃了苍茫，跟他去放羊，每天看着那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景象。这细细的一遍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。